有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只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Thanks, thanks.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刮过，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

开山，何必偏偏选中我，挥刀剑断盟约，想死注定成大祸，何必偏偏选中我，挥刀剑断盟约，想死注定成大错，挥刀剑断盟约，想死注定成大错。 不得不说，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按部就班完成每个安排的人是很让人佩服的。明明平时大家一起吃饭一起上班，看似过着雷同的生活，但就是有的人严格要求自己找到时间的缝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云奇，每一天看似没多大差别，但时间线拉得长了就逐渐看到了差距。

想回头望，把故事中都讲，时光之路不凡，人生已不再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朴树《清白之年》。每当听到这首歌时，我就会想，内心究竟是怎样平静，才能写出这样美好的歌呢？一生太长了，一个人要经历很多事情，内心最初的宁静和美好，终会随着自身的成长而渐渐褪去。但是对于朴树而言呢，仿佛都不存在，他依旧轻声诉说着从前的故事，记忆中还是清白脸庞，内心还是一个孩子，笑着笑着就闪出了泪光。 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 易碎的骄傲着，那也曾是我的模样。沸腾着的，不安着的，你要去哪 ？Via Via， 迷样的。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

4点钟，夏天到了，别忘了随时补充水分。我是华仔刘德华， 速度，高度。